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蜻蜓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热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那么今天接下来的法治现场还有一个特别让人尴尬的新闻，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您看，一场大雪降临了哈尔滨市，路况难行吧，您瞅这雪，呵，您瞅你家差点摔着吧。哎呀，我得慢点开，慢点开，慢点开，我的！ 要！干嘛呢？干嘛呢？还下车！ 会不会开车？ 嘿，恶人先告状，你撞了我了，你知道吗？我还没说话，你还问我会不会开车？ 知道 你会不会开车？ 知道下雪你还急停？ 前面有情况不停行吗？ 那我刹不着。 刹不着，刹不着什么呀？你就刹不着， 我刹不住车。 你刹不住车，别出门啊！驾校毕业了吗？有本事你！ 这是天气状况。 这种人就是马路杀手，怎么给你放出来的呀？ 那你不是一样给放出来了吗？ 哎，什么话？ 你这会开不会开呀？ 我会开不会开，我走你头喽！你在后头，你凭什么撞我？凭什么？ 咱这不协调。 哎，你才不协调呢！嘿。你这人怎么说话这样？你撞人了，你还理直气壮？我跟你说，我不跟你斗了。 你这脸型还留长发？ 哟，你看你还穿这衣裳，就你这身材，你好意思的吗？ 就因为腿短，所以没踩刹车就急停是吧？ 哎， 没有晚踩刹车。 也不知道谁腿短没踩住刹车，这才撞上的，你还好意思提腿短的？哟，你看我 白穿这么好看的靴子了。 哟，你看你穿着塑料凉鞋。 这是最新牌子，你根本就不认识。 最新是没有这种牌子的。你不懂时尚，岁数太大了，知道吗？ 你岁数太大呢，你个九零后的老女人。 哎呦呵，你还好意思说我，你这七零的。 你七零的。 你四零的。等我叫人。哎，喂， 打电话。 来一趟，来一趟，来一趟，有人欺负我，人欺负我。 哎，别哭别哭别哭。 就你这哭没把他给我吓走啊？ 怎么了？管着吗？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哎呦，我都掉一地了！这四零的，你说什么呀？你说？ 哎，怎么了？怎么回事？ 哎呀，可来了！ 怎么回事？ 他就撞我，他还骂街。 谁呀？我看 就是他。你听我好好说呢。那赔礼道歉。 哪个？哎，我看站哪了。 就撞后头。报警告你。 哎，行，没事，先走吧，快走吧。 什么叫走吗？不一样，那不赔钱。我没念 哎，没事，回头我修就行了。哎，这下雪天嘛，下雪天。 你就不行，大家刚才说我呢。 下雪天嘛，你行。 说我好像一句坏话。 哎呀， 最起码赔礼道歉。我道歉，我不走。 哎呀，受不了了，我得回车里，太难听了。哎呦， 你看看， 谁来了？到底谁来了？ 又说呢？ 让我瞅瞅。 哎，你把人撞了。 哎，你这喊什么呢？你 那个 老公？ 哎， 怎么是你啊？ 你靠边！ 那个小狐狸精， 他 老公，你怎么来了？ 我是 这女跟你什么关系？ 我路过。 你先说说这女的跟你什么关系？ 哎，你说她跟你什么关系？ 她是我老公，我们有结婚证。 瞎说，她是我男朋友，我们是 啊 自由恋爱的。 你是男朋友？ 我这个 你是老公？ 那个 你别嘻哈了，你好好说怎么回事？到底 怎么回事？到底是 这没法过。 听我说， 哎呦， 你外面有人。 都给我闭嘴！ 哎呀，丢死人了！ 你搞一个就算了，搞成这样的这么一个， 你怎么还有这么一个长七零四零的？ 你侮辱我的！ 你多大岁数了？ 人生 这么老啊？ 你老， 你老， 你老， 你老老， 你老。